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属于冬天的气质温柔怀旧装。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小静来给我们一起来讲述这个妆容应该怎么画呢。来，小静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欢迎小静老师。 Hello, 我是小静。 好，其实我觉得冬天的时候啊， 我一直都觉得冬天那个妆容应该是那种嘴唇是比较烈焰的那种红，然后比较稍微浓一点，不像夏天那种小清新。 其实就是女生给自己买东西的另一个借口呀。 对， 觉得冬天跟夏天的妆应该是区分开的。 对对对， 不过确实在很多人的心里，在冬天的时候都应该是口红颜色就应该深一些，不应该涂夏天那种什么很活泼的少女色呀。 但是我觉得 你很适合 这种少女色。 是吗？ 对，就是一年四季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一年四季都是少女， 都是少女。 说得好。 对，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等我们第二个时段的时候再给大家仔细的讲这个妆容。来，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一周的时尚资讯。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在这还是要提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号里面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啦。 是的，然后我发现咱们现在是有美颜了是吗？ 对，我前两天也发现了。镜头里面我们都还挺好的。 是啊，然后我们嘉宾那边也应该是有美颜的吧。 对， 好，那小金老师你就不用捂手了。好，我们来先看第一个潮流风向标的资讯。首先第一个是100元贵妇的面膜 PK 几十元的平价面膜，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来 PK 一下第一款啊。第一款呢是我们 SK2 前男友面膜，我想大家对这个面膜应该都不会很陌生。 这个面膜已经红了很多年。 是的， 然后它主打的就是为什么叫前男友面膜，就是因为它主打的理由是敷上了之后让你的前男友看到你非常的后悔，因为美出一个新高度。 哎，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就不用太多的介绍了吧，就是它已经非常火了。小雨用过吧？ 我用过，但就是我对这款面膜的印象一直都是一般， 就是也没有就是说 那么神奇。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持续回购的一款面膜。 好，那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有点让人10片是1060块钱，如果代购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价格能稍微低一点。 免税店里面10片是500多，还可以。 500多是吧？就是正常如果在海外买的话就还可以， 但也不便宜，50块钱一片。 对对对，不便宜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相对于这款面膜我们出的这个平价的面膜是什么呢？是这一款凡尔赛的面膜，凡尔赛玫瑰保湿面膜，它的价格呢大约是30块 一片。 嗯，对。然后这款说实话，我说实话我是被小雨种草的。对，然后它呢有不同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一款呢是金色， 嗯， 还有蓝色的，还有粉色的， 黑色的， 是 各种类型， 就是等等，有什么保湿的呀，美白的呀，还有这种类似于什么收缩毛孔的，什么都有。 嗯， 对，它不同功效。其实从成分上来说，它肯定没有这个 SK2 的就是特别功效性的那么多， 嗯， 但是它这个保湿的这一款确实是还不错的。 对，你有用过？ 我有用过，而且它精华非常多。 嗯， 我用的是红色的一款，红色的一款，然后它精华非常多，这个金色的也特别多。 是的，凡尔赛的这个面膜是我一直在节目里面推荐过很多次。 嗯，对， 然后每次去日本都会买。 嗯， 但是最近越来越难买。 啊， 甚至前一段时间发现有一次我要给我跟一梦购入这个面膜的时候，发现它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一片，于是我直接果断放弃了。 对，我刚想要说，这一款呢已经是代购都已经很难买到的东西， 太难了， 而且基本上有的地方是一天能够一天限购几片， 嗯， 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一款面膜呢虽然是比这个前男友的面膜要平价一些，不过现在来说呢也比较难买。 对 对， 而且这款面膜其实算是在日本的药妆店里面，就药妆店里面可以买到的最贵的面膜了。 嗯，是的，是的，嗯，没错。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两款对比的面膜。第一个这个大牌的这个面膜呢，我们推荐了前男友 SK2，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雅诗兰黛的钢铁侠面膜。那次呢，我跟小雨发了个，我是给你发微信嘛，说了这个钢铁侠，他说，我说你可以买什么钢铁侠？ 有没有蜘蛛侠？ 然后他说钢铁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为什么叫它钢铁侠呢？哎，这个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密集修护肌透面膜，是钢铁侠面膜。这款呢是1190块钱八片， 也很贵哎。 我觉得比前男友那个要贵吧。 嗯 啊，对，也比前男友那个要贵。这一款面膜呢，正常的话你在海外买的话，它一盒里有三片。 嗯， 一盒里有三片， 不是八片吗？ 不是，它是这里面说的是八片，是1190块钱、 嗯，三片。 正常来说，三片的话也就是300-400那样子的，也挺贵的， 100块钱一片， 100块钱一片。而且呢，这一款面膜呢，说实话，它主打的呢就是外面是那种锡纸的那种材料，所以呢，对皮肤来说是更加保湿的一款。 嗯， 嗯，这就是它，我觉得是唯一一个比较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抗氧化上面呢也是做足了功夫，不过价格呢确实是略有些贵，但是顶替它的这样的一个平价的面膜呢是 AHC 的黄金面膜。这一款呢一梦也是有用过的，是一款韩国的面膜。然后这一款呢它也是面膜的那个材质呢并不是像我们平时那种棉质啊丝质的那种材料，还是那种锡纸的那种感觉。 那这两款你都用过的话做对比，你个人觉得使用感怎么样？ 我个人使用感，我跟你说真的，贵有贵的道理。 真的吗？ 贵有贵的道理，它确实使用感不一样。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一个很小的比方，如果说我用了这个雅诗兰黛的钢铁侠，我可以这个皮肤到第三天的时候我都不用再敷面膜，一直都是很保湿的，尤其是在北京比较干燥的秋季和冬季里面。 嗯， 但是如果我使用了 AHC 这一款，我还是得每一天都得敷，就是它刚敷完的效果是很好。 嗯， 但是我觉得保湿的持久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想。 就是说可能它当时的保湿功力是不错的， 对， 但是没有锁住那个水分。 是的。 嗯， 而且这个 AHC 的这一款呢在国内呢也没有正式的入驻。 那价格大概是？ 价格大概是199块5片。 那也不是很便宜。 相对来说，我只是它跟那个钢铁侠做对比，可能是稍微便宜了一些，但是在其他的平价面膜里面，一般般。对。好，这是一款。还有一款呢，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对的面膜呢是宠爱之家。这款呢在应该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这个很火， 很火， 但我从来没用过。 我用过，但是我说实话 看起来是好用的。 它是好用的，然后我是在那个旗舰店买的，并没有找什么代购之类的。旗舰店买的是挺贵的，一盒是3片或者是4片，正常的日本药妆面膜很多都是里面是3-4片的这种情况。然后这款面膜呢价格呢给大家看一下，是3片是315块钱， 那也是100块钱一片呀。 对，它价格也是挺贵的，而且它整个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香香的味道，只不过就是正常的那种药妆的面膜。而且说实话，它的精华并没有那么多，并没有那么多。对，我们要给它的就是对比的这一款呢，是 Olay 的小白瓶面膜。这款面膜的价格呢是360块十片。价格是很合理的，它是水感透白这样的一个弹力面膜，所以它整个的提取物啊，包括美白淡斑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你用过吗？ 这个我没有用过，但是网上说它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择优选择，看看自己的这个钱包到底鼓不鼓啊。刚才我们说的这款这叫什么宠爱之名的这款面膜呢，还有一个要给大家说的是，他们家的美白淡斑的这个护肤品啊，还有这个一系列的面膜是非常好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购买。可以在搜某宝上面的一些旗舰店啊都可以搜得到的，而且都是正品。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第二条是什么呢？哎，最近比较火的一款卷发棒应该是戴森了。对， 太火了， 就是整个我朋友圈都在疯传。 虽然我还没有用过，但是我有朋友已经提前体验过了。 对，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 对，下个星期呢， 对， 会有我们节目的当家花旦袁一来做客我们的这个板块，然后他将带来他的那个戴森的卷发棒，现场来教大家一些怎么样卷头发的教程。因为很多人如果没有见过实物的话，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用啊，或者是适不适合你自己。但是下个星期我们会在节目的现场来帮助比如说一梦啊还有我打造一个全新的发型，根据我们就是不一样头发的长度啊，现场来做一些测试。 没错，其实就是像我和小雨，就是我和小雨一般都是很少去变化这个发型的， 万年不变，除了头发的长短会变发型是万年不变的， 甚至连颜色都不会轻易改变的那种。 对，所以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懒人呢，我其实我总觉得就像那种戴森的那种卷发棒是没有必要入手的，你知道吗？很浪费钱。 但是我又比较好奇，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是主打适合懒人的，就是它可以把那个卷发棒放在头发旁边自己就吸上去了。 对， 这个高科技我是很想体验一下， 而且就是在你湿的头发的情况下还可以帮助你吹干。 对，而且为什么我没有急着入手，是因为我现在头发长度太短了。 对，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卷一下会更短，可能会不太好看。 是， 但是呢我又觉得说会不会它的效果可以帮我把就是头顶上面稍微弄蓬蓬一点 啊，蓬蓬一点。 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下个星期我也很期待来蹭一下袁一的那个实物来感受一下。 是的，那我们再说这个戴森的这个卷发棒里面的爱马仕，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评价 是一个平价版的一个卷发棒，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哦。这款卷发棒，哎，你家是这款吗？ 不是这款，再有类似的，也是日本的。 这一款呢是丽娜家的家用卷发棒，而且前一阵子的时候呢，某宝上面有做一些促销，它价格呢也是比较美丽的，大概也就是100块钱左右。 哦，那不错 啊，100块钱左右，也是一个全网的人气王。那我们说它呢，其实可以做9种造型啊，比如像小雨的这种中短发，包括小静老师的这样的长发呀，或者是那种基本上头发扁扁的那种，也可以做那蓬松那种。 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像咱们这种女生，如果没有烫发的话，都是扁扁的， 都是比较扁 的一个问题。 对对，因为头发比较直嘛，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个人会比较害怕这种卷发棒，哎，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被它伤过， 被烫过， 就是、烫过是 被伤的太深了。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不是要自己做一下造型什么的嘛，然后我就用了这大概类似于这种卷发棒，结果当时就直接因为它是200度的高温，就直接把我脸的这个位置烫了一个指甲盖一样大的一个伤口。 现在没有了， 毕竟我已经毕业那么多年可能还有。 还好你不是那种疤痕性体质， 岁月抚平了我的伤口，却抚平不了我的心。 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啊，这一款它是对于懒人来说，真的是一款很好的卷发棒，它可以10秒升温，5分钟就可以搞定你的造型了。 哇， 你的那款是10秒吗？要等10秒吗？ 就大概就这么短， 也就是对，就大概就这么短，10秒。 我家里有一款卷发棒，被我的一个男性友人给夺走用了，所以最近不在我身边。 我懂了， 那个男性友人也认识，但是他那个卷发棒嘛， 它是那种很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可能 不太适合那种短头，它是适合卷那种很大很大的卷的，比较自然的。 是跟这个一样大的吗？ 我不知道，它是38，它不是都有分那种什么型号吗？ 有型号，对， 32、34。我那个是最大的那种卷，38。然后男性有人并不喜欢，但也没有还给我， 所以他还可能再继续用。 对， 我看他现在也是卷发的，对吧？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啊，这一款呢有三档可以调温，安全防烫的，所以手残党呢不用太担心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有介绍它的这个调档的图。哎，这一款的调档图跑哪里去了？天啊，它没有线，我好像没有考进来。算了，给大家 没关系 了，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对， 因为每个卷发棒其实都差不太多。 是的，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它这个卷发棒的头，就是以正常的这个头，这款我们要介绍的这款头呢是比较细的，其实也比较好操作，而且整个的卷发棒拿起来还是比较轻盈。 一梦，你自己在家有用卷发棒吗？ 从来不用， 而且我搞不定它，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把头发就是怎么卷，卷几下，完全搞不懂。 哎，你知道吗？其实我明白，我看我同学啊，其实我觉得他很，就是平时我看他很精致，但是我看他梳妆打扮的时候，我觉得天啊，这女孩怎么能这么粗糙？就是他很，比如说眼影吧，他就拿手这样涂，然后这样画一下眉毛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看他整个的感觉是很好的，包括他夹头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夹头发，他本来早晨睡起来头发是很别很塌，然后乱七八糟的，然后结果他就是夹两下，就随便拿那个卷发棒夹了两下之后就好了，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也很神奇他是怎么做到的。 可能是他经常弄头发呀，化妆、就是、 可能就是会比较有 娴熟， 练出速度了。 我从来不会在家卷头发。 我也不会， 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出门想让自己比较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我就洗个头然后吹干。 啊，对，我们是一样的， 洗个头就精神了。 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一般来说这个头发上会比较啪啪一点的，或者是下面没有什么弧度的女生，你可以用卷发棒稍微就是这么弯 一下 内扣一下， 对， 其实就可以。 但是你们知道吗？可能很多男生根本看不出来女生洗不洗头的区别。 对， 可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洗不洗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非常重要， 整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对，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卷发棒呢也是推荐给大家嘛，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时候穿羽绒服也容易这个摩擦起垫呀、之类的，其实你要给自己做一个稍微卷一点的发型的话，也可以防止这些。 对，不过其实冬天防止静电的一个好方法，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买，各个牌子都有，买那种就是防静电的小梳子，你知道吗？ 我知道， 特别小，然后里面放上两节电池，然后一打开一梳静电就没有了，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吗？ 因为像咱们这种长发，如果穿毛衣的话，经常就会噼里啪啦的， 或者是羽绒服什么的。 对， 好，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好物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总是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脸上护肤的精华呀、乳液之类的。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在日本畅销很红的一款身体乳，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这款身体乳呢我也是入手了。 好用吗？ 很好用，就是你抹上它之后呢就像一个行走的柚子。 是吗？ 就是 行走的柚子。 对，就是那个柚子味真的很浓。 它只有一个味道的吗？ 对，它好像只有一个这个柚子味的。 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也找咱们的共同好友入手了它。可是我还没有拿到。 你还没有拿到？ 我还没有拿到。 这款很火，然后正常我们冬天擦身体乳就是晚上洗完澡啊什么的就擦一下嘛。擦一下之后你马上就要入睡，你就不想自己身体上黏黏的，很黏腻的那种感觉，它完全没有这种黏腻的感觉。 而且我个人很喜欢柚子的味道。 对， 觉得非常清爽，而且又好吃。 对， 卡路里还很低。 对，是这样子的。这款的滋润度非常高，而且吸收感特别好， 重点是价格美丽， 价格非常好。是多少钱来着？ 大概100块钱出头。 100块钱出头。而且这么大毫升的量，你可以，反正我觉得用整个冬天是没有什么太大 问 题的。 对，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款是吗？这款的名字我看一下啊，这款的名字，是一个柚子什么东西的？我们还是看一下图片吧。啊，我看见了，松山油脂的柚子精华保湿身体乳。 松山油脂的柚子精华保湿身体乳，没事，等一下 可以入了， 等下节目了可以把它微信推给你入一下就可以了。对，这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保湿的身体乳，而且它的成分很简单，很温和，不用担心任何的刺激性的问题。 对，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冬天的时候除了脸上的皮肤，身上的皮肤也是护理很重要的。 是的，没错。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条资讯。这条资讯呢是要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好用而且上档次的一些小众的护肤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朵凡的多效舒缓精华液。我不知道小雨见没见过这款精华。 木有。 没有什么，大侯有一次带来了。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吃没吃过那种话梅。 当然。 对，就是那种话梅的味道。这款大概是。 那好好闻啊。 对，它大概的这个味道呢是很像那个梅子的味道，而且使用感呢也非常的好。说实话这款呢主打的是舒缓维稳，而且配方呢也很温和保湿。比如说用来，就比如像我这种比较爱泛红的这种皮肤很适合用。 价格呢？ 价格才300多块，三四百。就是如果海外代购的话大概就是这个价格。而且它的质地呢也非常轻盈，整体的流动感也非常的强。再给大家要介绍的一款是朵凡的一款面霜，也是我上次带过来的这款。你见过的这款呢，说实话它比较适合干燥的秋冬，而且推荐给比较上妆爱卡粉起皮的人。 那适合我哎。 用完它就是上粉就会很舒服。你可以找大侯买，价格很合理，就300多块钱。然后整个的质感呢是冰淇淋的那种质地，而且不油腻不厚重，大家可以入手。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平价的美容仪吧，叫 No Time 的这个射频童颜机，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美容仪有平价的吗？ 它的价格相对还是比较平价一点点的，没有那么贵。 1000多吗？大概 不到1000，好像。 哇，那很好。 对，它的功能也比较全，结合了这个射频 EMS 的机电技术，还有生物红光这三种，时下很盛行的一种技术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它有5个模式，有温热、平滑、修身、紧肤和运动。那主要作用呢是让皮肤做一些收缩的运动啊，帮助我们的这个提拉线条。很多人用了之后，它的反馈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所以在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里面就已经给大家开始种草了。 是的。 对，今天呢我们还是要主打一个种草的一个妆容，就是属于冬天的气质温柔怀旧妆。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然后呢给大家就是要种草今天的气质温柔怀旧妆。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哦。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

没错，来，今天邀请来，掌声有请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小静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Hello， 我是小静。 今天小静老师呢，也是来给我们讲一款属于冬天的气质温柔怀旧装。那么在这个第二个环节里面呢，要跟大家说一些小小的细节啊，在三四环节的时候，会为大家现场展示这个妆容到底应该怎么画。首先呢，我是想说这个气质温柔怀旧装，哎，就是比如像这种怀旧装，它的一些特质是什么呢？ 特质就可能就是在眉毛上，比如说咱们平时咱们现在画眉毛，可能就是觉得 崇尚自然一些。 对对对，就崇尚自然，但是稍微复古一点的，我觉得眉毛就稍微有一点点弧度。 弧度就是可能往上扬一点， 对，眉毛不要太粗。 因为今天小雨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也算是我们的模特。等一下就是要给她画。小雨的眉毛它就是比较上挑一些的 啊，对对对， 所以可能画这种妆会比较好画。 对对，就偏复古一点。 对， 然后还有就是口红颜色就是不能太淡，太淡的话就没有什么特点了。 但是小静老师，我觉得我个人可能不太适合颜色特别深的口红。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涂上了很颜色很深，像那种姨妈色呀、烂番茄色，就会显得我这个人很坏。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眉毛。 是吗？ 因为对，因为你颧骨有一点 点高，我颧骨高，对，我颧骨很高， 然后又瘦，脸又瘦，然后嘴唇又薄，然后眼睛还大，然后眉毛还挑，你知道就是给人感觉就会比较 凌厉的感觉。其实我第一次看见小雨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不像好人。 我也不觉得你是什么好人，你不要忘记， 就是我们两个。 但是你还好了，你相比小雨还算个好人。 所以我真的看起来很坏吗？ 没有没有，就是看起来比较凌厉。 因为我跟一梦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就是都不觉得对方是什么好人。 对。 毫无任何感觉。 对，就是电梯间里面路过狠狠的瞪一眼， 就是那种的感觉。对对对，你能想象到吗？小江老师就那个时候不太就是觉得小雨姐当时她刚生完第一胎大概有一个月吧，刚生完一个月就刚出月子那种，然后就是当时来台里了，当时她穿了一身也是大概是这个天气吧，比这个天气要再冷一些，因为那时候是一二月份的时候，然后穿了一身黑色，背了一个小红包，然后当时她头发还很长，不是现在的这个长度， 大概跟一梦现在这么长吧， 再长一些，再长一些，很长的头发，而且是黑头发。对，小江老师用黑头发，然后当时我觉得，然后我说这个，我心里想，这你的身材也太好了吧，怎么这么高啊？当时我的搭档还跟我说了一嘴啊，说你知道吗？她刚生完孩子一个月，我当时你知道我当时说了一句什么吗？我说刚生完孩子出来臭嘚瑟什么？ 看不爽人家。 对，我看得很不爽，因为当时小雨真的很漂亮，就是刚生完孩子。 我看她不爽也是因为她太美了， 因为她就刚 涂了一个，她涂了一个颜色非常非常粉的口红，我心想 嫩的， 这个姑娘这么年轻还打扮的这么花枝招展是要干嘛？ 然后 互相看不上， 就互相看不顺眼。对，所以刚才你说这个眉毛要稍微挑一些是吗？ 对，稍微挑一点，但是我觉得 她的眉毛很好画， 不用太挑， 不用太挑， 就有点过了。而且 对， 而且我发现眉毛长得还挺好的。 我没有画眉毛， 非常 我什么也没有画呀，我只涂了口红。 对， 就是底子还不错， 非常好，非常好底子，对，我们的颜值代表。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眉毛和口红上面需要比较注意一些之外，那你比如像这个眼影方面应该怎么选择呢？ 眼影的话就大地色比较合适，因为保险一点，因为不建议就是脸上颜色太多，太多的话就它就不是复古了， 比较时尚， 它就是俗了， 对， 它就是俗了。 那像复古的妆容的话，腮红的部分有要注意的吗？需要涂腮红吗？ 腮红我觉得可以涂得淡一点，我觉得整个脸的就是主体就是眉毛跟口红，眉毛跟口红。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今年呀，或者是去年，我发现很多小女孩都是流行一个这样的妆容，她的整个的面部都非常的淡，甚至那眉毛已经淡的不着边了，我觉得。但是她的 口红 就是嘴巴异常的红， 对， 然后而且是那种姨妈色，很饱满，涂得厚厚的那种， 对， 然后穿很高级，穿一身黑色呀。我因为我见我一个高中同学，她在 在朋友圈发一个照片，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好看，嗯，就是把嘴巴涂成那么红， 对 然后其他的妆容妆感都非常的 好看， 对 看，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也就是说要突出某一个部分， 对， 不能说整个脸上全部都是很重的妆， 对，就是就有点多了。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眼影画的比较浓的话，嘴唇就可以稍微淡一些， 对，就是一定要就是把主体突出来，就是有的地方该弱，有的地方你就把它加强一点就好了。 好，那我们其实除了这个我们面部需要比较注意的一些地方之外，头发的颜色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今天说是气质温柔怀旧妆，首先说气质，我觉得一想到气质这个，尤其是这个东方的女性，肯定基本上都是黑头发。 对，其实就是稍微复古一点的话，就是自然黑啊，就纯黑色的头发就很复古，然后再配上妆发型，然后还可以带一点配饰啊什么的。 对，其实我觉得配饰还是挺关键的。 对 对 对, 对, 对，配饰的话，就比如说那种大一点的耳环啊， 对，那种就是那种圆的种， 简洁一点。 对，其实我说实话，就是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气质温柔怀旧妆，更像一种那种御姐范儿的那种妆容。 对对对 对, 对， 比较强势的那种， 对对对， 比较强势的那种感觉。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哎， 你是不是在害我？ 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害你？ 就是化完这个妆，别人就更觉得我是一个是坏女人。 不会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这身衣服还挺适合化那种妆的， 对对对，挺搭的。 嗯，对，这种皮裙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衬衫，挺适合的。 穿 得 很到位， 对，很到位，就很符合今天的主题，是吗？好，那比如说我们要化这个妆容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哪些的小细节？ 细节 对，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眼线的话可以画，可以画也可以不画吗？ 对，眼线其实我觉得画个内眼线，或者就是后面画一点就好， 眼尾就可以，是吗？ 对，千万不要把眼线，因为你口红已经很重了，然后你要眼线画的又很粗，就俗气了嘛。 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所有的妆容都完胜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只剩嘴巴这块是空白的，然后不太好看，于是呢我就涂了一个颜色比较重的一个口红，然后整个的妆容感就是整个就像一个小熊猫一样， 太浓了， 很浓啊。 对， 因为你本来就是淡妆跟浓妆的区别其实就在口红上。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朋友就说，你为什么每次都画这么浓的妆啊？我说我画的不浓啊， 对，其实不浓， 我没有这么浓啊。 但是一看你的嘴巴，就整体一看你的脸， 还有包括眼影啊什么的， 对，一看觉得哇，这人画了好浓的妆。 对，所以其实不光是像今天我们要说的气质温柔怀旧妆，要突出的我们面部的某一点，其实我们画的包括日常的那种妆也是一样的， 对， 就是一定要就是突出你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对，不要整个脸都画得很重， 对对对， 就不太好看了。对，那其实除了这个眼线我们需要注意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需要注意的吗？就画这个妆容的时候， 其他的就高光，就阴影跟高光，我觉得还是得有一点。 所以这个阴影和高光， 对，侧影， 阴影和高光的话，会不会让整个妆容显得有点太过于隆重了？会吗？ 不会，我觉得可以稍微来一点，可以稍微打一点点高光，不要打太过分了就行。 啊，我看有的人就是把那个高光打的就像打了玻尿酸一样， 对， 太亮了， 就脸像气球一样， 就像布灵布灵的。 小郑老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不同感觉的妆容，高光画的位置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吗？ 对， 或者是根据每个人脸型？ 根据脸型。 那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话，一会儿你给我化妆，你会把高光给我上在哪个位置？ 我觉得你的高光在突出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就好， 额头和下巴。 对，就尤其是因为其实你这个地方其实是高的，你这个就因为你眉， 他的眉骨很高 啊，眉骨高，眉骨一高吧，就这个地方就显得就暗下去了。 是， 所以把这个地方还有下巴这个地方就是稍微提亮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千万不要打在这个地方。 对，因为颧骨已经很高了。 对对，千万不要在脸面上去打这个高光。 如果脸面上打了高光，我就会变得更坏。 对，就坏女人。 所以一会儿我想请求小静老师帮我化妆的时候，就是整体上把我变得温柔一点，对对，变成一个温柔的，对，咱们说了嘛，气质怀柔的这种 温柔的 温柔怀旧妆， 温柔怀旧， 而不是温柔坏女人。 对对对， 就是其实就有点像那种，那种七八十年的那种港星， 港星的那种感觉， 港台女星那种感觉。 哎，那发型上呢？ 头发， 头发，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可以变动的？ 其实头发是 OK 的， 头发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OK， 因为你头发毕竟长度已经在这儿了。如果是长头发的话，可能还可以烫一下呀。但是我觉得你扎起来应该也挺好看的， 是吗？ 就是， 现在这个长度扎吗？ 就是扎的松散。你看现在很多艺人他头发很短，就简单的随便一扎，然后前面碎一点，就一下子就， 对，也挺好看的。 对，感觉 其实他什么发型都我觉得都还蛮合适的。 对，因为 他脸比较小， 对，脸太小了。 对，其实我们这个中国人整个的五官是比较扁平一点的， 对，就比较平， 就是亚洲人的这个五官， 对， 不像他们欧美人那么的立体。但是小雨长得其实整个五官是很立体的， 对，就是你看他的眼睛啊鼻子啊，就该突出的 该长的地儿都长上了， 该长的地儿都长上了。 对对对， 没毛病。 好，我们刚才呢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气质温柔怀旧妆需要准备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眼线应该怎么画呀，还有这个叫什么眉毛应该怎么画， 对，眉毛， 还有我们的唇部，对，应该选择的一些颜色。那所以像小雨这个眉毛的话，我们刚才除了上挑之外，颜色的话你是要给它画偏黑一点的还是偏那种棕一点的？ 我觉得稍微偏，就是先撇去这个坏女人这个啊，颜色稍微偏黑一点是比较符合这个妆容的， 比较符合这个妆容。 颜色稍微偏黑一点，然后红唇，就是你整个那个， 那不就是坏女人吗？的标准妆容， 但是也不会太黑了，就是也其实也要看肤色，就是本人的肤色，然后还有就是就是长相。你比如你说这个人本来就长得比较厉害了，你再给他画再厉害点，那种 太黑的眉毛， 对对，他平时也不会给他画，平时自己也不会给自己画成那样。 对，因为我 还是要收着点画。 对，因为就是这个眉毛的颜色确实是，就是像一些化妆小白刚上手的时候，肯定都会选择黑眉毛。对，他不会考虑到很多，比如说要配自己的发色呀，或者这些。所以大家在这个画我们这个气质温柔怀旧妆的时候呢，不要想着我为了复古，我为了怀旧，我就不顾我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条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自身条件，比如说这个头发的颜色啊，等等一系列的， 还有长得坏不坏呀，整体权衡一下。开玩笑啦，其实我觉得一梦的就是今天的眉毛就弄得很好。 是吗？ 因为对，他眉毛的颜色是偏浅的，跟他的发色非常般配。 对， 是我就是一般都是会画这个颜色的眉毛，而且我一般在画眉毛之后会用那个染眉膏，再染一下，就是跟我的发色比较贴近一些， 发色还是比较浅 、对，而且我说实话，我今天都没有打算化妆，我没有打算化妆出来。今天小静老师见我第一眼，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你化妆了。因为他没有来几次，只要他来的这个次数，只要他见到我全部都是大素颜， 都是素颜， 没有一次见我化妆。然后当时我听了我想笑，然后今天 看着这么精神， 对，看得特别精神。我说那以后还是稍微化点妆出来， 化点 好。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头发的颜色和眉毛的颜色需要匹配一下，对，包括还想问一下我们小静老师，像这个眼线笔的这个颜色的选择，刚才说了眼线应该怎么画，就是你基本上说不画，或者是画眼尾， 我觉得棕色可能温柔一些。 内眼线，对，你一般如果画这个气质温柔怀旧妆的话， 我觉得深棕色， 深棕色， 就因为眉毛已经很黑了，然后口红又很重，如果画黑色，纯黑色的话就显得很凶，很厉害，我觉得深棕色会好一点。 深棕色，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眼线就眼线笔就 我一般都是用那种深棕色画，就是棕色一点，不会用太大黑色，因为说实话 黑色的很愣， 黑色一个显愣就显凶， 对，显凶显愣，然后就显老气了， 对，是，所以 棕色还是挺好看的，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选择深棕色的眼线笔， 对对对对， 那所以如果我要画这个妆容涂腮红的话，我应该画一个。选一个什么样颜色的腮红？ 腮红，我觉得稍微偏粉一点。 粉一点， 稍微偏粉一点， 或者是用不用偏橘一点？ 偏，其实腮红我觉得没有很大的限定。 你知道现在其实出了很多款那种颜色的腮红，比如说什么像那种土橘色， 对对对，土橘色， 就是 那只适合你这种很白的人， 还有那种砖红色， 就是 然后对梅子色， 就是你皮肤白，其实偏橘一点，然后偏粉一点，然后偏就是土色一点都好看。 哦， 说是对，如果要是皮肤比较颜色比较深或者发黄的话，其实还是要用发粉一点的，偏橙的话就显得特别黄。 对，其实小雨也很白，小雨很白。 没有，我是属于有点黄。哎， 是，对，它挺白的，但是有一点点黄。 嗯， 就是肤色发黄。 不要生孩子，生孩子生太多。不要，他先走了。不要生孩子了，生完孩子真的。但是小雨的身材真的没得说， 你别招呼了， 招 我已经对你记恨在心了，我会记你一辈子。 确实身材特别好，那天哪，你 生完 孩子腿 子，好，你俩都别说了。好，我们这个环节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气质温柔怀旧装应该注意的一些细节，包括你选择每一样产品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是的， 那在接下来的第三个环节和第四个环节的时候呢，就要给大家展示这款妆容，看看它这个现场的效果，化完的效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 我们也期待一下。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我们整点之后再回来。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真昂贵，却输给了廉价香水，他先由你入味，还可以

怎么办？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属于冬天的气质温柔怀旧装。要教给大家，那在这个在给大家教这个化妆的教程之前呢，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是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咯。 是的，还是要掌声邀请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小静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小静。 好，在我们第二个环节的时候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画这个温柔气质的怀旧妆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以及你选用的各个的单品应该注意些什么，比如说眼影的颜色、口红的颜色，还有眉笔的颜色，包括你头发的颜色是不是要跟你的眉毛的颜色稍微配合一下，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给大家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小雨还有我们的化妆老师一起到我们的表演区来给大家现场展示这款妆容，怎么画，画出来的效果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来，有请二位， 非常的期待哦， 非常期待。OK， 两位已经就位了，然后 化妆了，把刚才的口红颜色都已经涂掉了，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没有气势的一个坏女人。 并没有，来，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镜头呢稍微再正一点点，对准我们的嘉宾，这样一会儿化妆的时候，我们的现场观看我们视频的一些网友呢也可以方便看一下我们这个小雨上妆之后体现出这个温柔怀旧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好， 那我们先涂个粉底液吧。 好， 先打个底，简单的打个底。 OK， 好，也就是那这个粉底液，对，小雨已经涂了这个隔离了， 我涂了隔离，对， 涂了隔离，我就稍微打薄一点，稍微打薄一点。 好， 就做个底吧。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小静老师再把两种不一样颜色的粉底液再做一个颜色上的调和，可能会更贴合我的肤色。 是的，没错。 对，就调成那个就是正常的肤色，就是不要太白，也不要太暗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自然，不会突兀。 对对对。 好， 然后小静老师，我的颧骨上面是有一些小斑点的，你觉得需要遮一下吗？ 其实斑，你的斑不是特别严重。其实 我一般情况都不遮 粉底液，其实就能盖得住了。 小雨你知道吗，其实有这种小细斑的话会显得比较性感耶。 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遮呀。 对呀，不用遮了，你看舒淇对不对？好，所以导播老师，我们的这个镜头没有办法拉近吗？试一下拉近一下可以吗？好， 然后涂粉底液最好是用刷子。对，会薄一点。 用刷子来刷的话会让这个粉底液比较轻薄。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其实小雨的皮肤很好，没有什么瑕疵。 对， 所以轻薄一些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也不长痘。 对，就是因为我看见有很多人，就是女生把那个粉底液打得厚厚的重重的，就显得 并不是很好看，说实话， 就跟那个腻子似的。 腻子， 这几年不是一直流行比较清透的底妆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脸上稍微泛一点点油光，看起来妆特别透， 就是像奶油肌那样子。 对对对对，就不用就是把脸弄得很哑光很哑光那种。 好，等一下小雨，我们这个妆化完了之后，你可以就是向你的左边这个镜头看就可以了。 好的。 嗯， 我发现小雨的脸真的长得特别立体， 特别立体，还特别小。 对啊，就近看更立体。 但我是觉得对我的脸不太满意，我觉得我的脸棱角太过于分明。 你其实你的脸就是那种模特脸，你知道吗？ 嗯， 超模脸。 是啊，所以我就说，要不然你改行吧。 对，改行吧，身材也好。 你就是在变相想把我赶走， 是为了让你更火更红。 明日之星就是你了。 对，而且今天小雨的衣服，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镜头来看到，就是她今天的衣服也适合就是这种妆容。 对，衣服 比较怀旧， 是 然后比较御姐范儿。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用刷子来 可怕了， 用刷子来打底的话，其实刷的还挺细的，就是很多细节会刷得到， 会比较均匀。 对对对，会特别匀，然后又很薄。 嗯， 然后我们底就打完了。 嗯，好，接下来是哪一步呢？ 接下来我打算涂点眼影。 哦， 就大地色的就好，大地色的就好。 好的， 这能看清吗？ 可以看得清的， 就类似于，对对对，类似于这种颜色，就大地色， 就正常。我们一般情况下新手的话呢，也是这个大地色是比较保险的，所以今天我们小静老师呢选的也是这款大地色，也是比较保险的，是一种百搭的一个眼影。 对对， 嗯， 而且就是配纯色的话也很好配， 好， 比较安全。 好，为了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更细节一些的话，我觉得今天把这个眼线啊，包括这个眉毛都稍微画上吧，都就是比如说这个眼线， 嗯，也就是一个完整的妆容。 对， 对， 对， 对， 就是给小雨可以画一个眼尾，因为她已经嫁接了睫毛嘛。 对， 所以显得就是 其实嫁接完的睫毛最好平时就是画一点眼线， 对， 要不然比较突兀。 嗯， 就感觉哎，这人睫毛为什么这么突然？你接睫毛是为了方便是吗？ 对啊， 这平时就不用 接睫毛，就是为了平时比较懒嘛。 挺好挺好， 为了在家里抱孩子的时候还能有一点妆感。 你不怕孩子揪你睫毛吗？ 孩子还可以，孩子有一个是一岁多。 嗯， 还不具备这个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才几个月，更不具备这种能力。 没有，他那个一岁多的是个女儿，然后现在已经开始用他各种的化妆品在给他化妆品捣乱。 他非常爱美，这是小女孩的天性嘛。 对对对， 嗯，我们家那个小女孩现在就是各种这种盒子，你只要打开就能看到她的手印留下的痕迹。对，自己玩，自己会挖一个坑，很恐怖。比如你新买的眼影，她会给你挖一个洞。 太皮了。 好，现在是给我们的眼窝稍微加提亮一些，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眼影也是，眼影就是 那下眼影给他画一下吗？ 对，下眼影不用，下眼影不用画太多，就是带 一下 就好。对对对。 嗯， 因为其实整个妆的重点，眼睛是次要的。 嗯， 重点是在嘴唇上。 是的呀。 那给他的下眼影可以稍微扫一下。 哎，脸这么瘦，眼睛还这么大，真的是有点气人呢。 好，我们现在 然后对，然后下一步就眼尾可以加一点眼线。 然后平时的话，因为我今天戴的是黑色的眼线笔，平时的话可以深棕色就好。 嗯，好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关注我们的微博活力982，或者是搜索一直播的活力982，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呢，我们的化妆老师正在给我们小雨画今天的主题气质温柔怀旧妆，现在呢已经画到眼线的这个步骤了。然后今天呢，我们老师带来的这个眼线笔呢是黑色的，对吧？ 对对，我今天带的是黑色的。 对， 其实平时 黑色眼线笔。 对，平时的话其实也要看个人啦，个人喜好，但是最好还是深棕色会好一点。 好，就画的比较自然嘛。 对对对 对。然后给小雨 老师的意思是，如果早知道今天的模特长得这么坏的话，我一定会带深棕色。 净瞎说， 净说大实话。 只画了一半，对不对？ 对，就是眼尾，就是不用整个一条大眼线，就是眼尾补一点就好。 好，其实我现在画所有的妆，我的眼影都只是画一半，因为我 眼线吧， 眼线眼线， 是眼线，不是眼影，我的眼线都画一半，因为。 因为一梦是一个很爱画眼影的姑娘， 对，我爱画眼影，然后我觉得眼线就不要太突出了，就是显得稍微妆比较淡一些， 对，不然会显得有点脏兮兮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大睫毛有点乱啊。你不觉得眼皮沉吗？好，然后我们眼线现在画完了，下一步就比较重要了，我打算画画眉毛，画画眉毛，然后眉毛的就是选色的话，最好是深棕打底，然后用黑色的眼线笔或者就是眉笔，填局部。 好的， 哎呀，这眉毛长得这么好，居然不会画，哎呀，就有点你这叫什么叫浪费资源？ 我家里没有一根那个眉笔和跟眉毛有关系的东西。 哎，其实我们你看画这个妆容速度也还是蛮快的， 对， 就是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冬天日常出门的一个妆容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整个妆吧，它。重点是眉毛和口红，所以就是你在画眼线啊眼影这些地方的时候，其实可以就是带过一下就好了，就意思一下就好了，所以就是整个速度也就快了。 如果是像我这样的妆，就是眉毛长得本身比较浓，但是可能不太，就是能不能根据我的这个眉毛来教学一下，像我这种人该怎么画眉毛？ 我觉得你的眉毛就因为其实你眉骨已经很高了，然后画眉毛的时候稍微眉峰的地方稍微画的稍微平一点，要不然会显得就更凶了。本来就是人家一出门坏女儿坏妈妈 坏妈妈 坏妈妈。然后眉，你像这种眉峰比较高的人画眉毛最好就是眉头的地方可以画的稍微平一点点，然后眉尾可以稍微往下拉一点点，就看起来整个人就柔和一点了。对，如果你按照你自己的眉毛画的话，你画完以后 更凶。 对，就是侠女。 侠女。 对，就很凶，就会很凶。 你不要再说这个凶字了。他气死了要。 等一下就掏刀了。 等一下真的变成侠女。 我们以后可以专门有一期打造一个侠女妆容。 可以啊。 可以，我觉得 OK。 然后我会自配道具，身上背一把宝剑。 老师呢，像我这样的眉毛的颜色，如果平时会选择用那个眉笔或者是眉粉画的话，我应该选择什么颜色？ 我觉得你的话就深棕或者是灰，发灰一点的。 哦，那我是应该选择粉状的眉粉还是眉笔？ 眉笔你就看，你要是平时画的不太多的话，保险起见你就用眉粉吧。 眉粉刷一下是吧？ 对对，眉粉慢慢刷。如果你要眉笔的话，我害怕你又画残了，不好掌控。 好， 然后我们现在用稍微偏浅一点的颜色打了一个底。然后再用黑色的眉笔， 用黑色的眉笔去打一下是吗？ 对， 好，我们小雨把话筒对准我们的化妆师。 因为小雨的眉毛吧，它是眉峰比较高，所以就是填深色的时候，不能填在眉峰上，就是要填在眉中间，就看起来就是眼神光啊，还有就是妆容的精致度一下就提上去了。 好。 其实我觉得小雨好像还挺适合这种复古一点的。 她长得就很复古 啊。对， 你的意思是说我长得显老吗？ 就是古典，懂吗？ 长得有点就像那种 古典美女， 就是那种 TVB 里面的那种 香港 女星。对对对，就有点那种港风。 那这个评价我还是会很开心的接受。 对啊，就是古典美吗？ 女人啊。好，然后我们画一点腮红，眉毛部分就画完了，然后画点腮红。 腮红的颜色选择什么呢？ 腮红的颜色稍微偏粉一点，因为那个小雨的肤色吧，稍微有一点点偏黄。 我可能会被气死呀，今天。 不，你是美的，你是最美的。 就是没有那种完美无缺的人，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已经很完美了， 就不要要那么多了。 对。好，我们现在就是给小雨涂一个比较偏粉一点的腮红， 然后涂腮红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如果颧骨有一点高，然后腮红千万不要打到颧骨上，就最好就是颧骨可以带过，然后。如果很高的话，你要如果打到颧骨上，它会显得就人更厉害了，就哎呀，没法聊了，聊不下去了。 好，就是尽量可以打在中间的位置。 对对对， 然后会比较显得年轻还。 对，眼下的位置 会显得比较少女。 对对对，本来就是少女。 对啊，你本来就是少女啊。 没有，其实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是在强装成少女了。 然后腮红不要太重，就是轻轻的就好，一点点就好。因为复古妆吧，它其实是偏冷的，就很适合冬天画。 OK。 底子真好。慢慢的找补自己说错的话。努力的找补。 没有啊，其实你们刚才讲的确实是我对自己，对对对，是实话了。不过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化妆的女孩，平时无论是给自己化妆还是有化妆师帮你化妆，就是你清楚的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因为可以改正嘛。就像我的问题就是颧骨可能比较高，然后呢眉毛又是长得比较厉害的那种。 不是啊，但是你的颧骨高其实也会比较显得你立体， 就是我觉得是各有利弊吧。 对，各有利弊。所以就是在平时的化妆中，你 对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优缺点。 对对 对, 对， 就放大优点嘛，弱化缺点。 真的，就比如那次我的黑眼圈比较重，然后那个化妆师就跟我说， 你黑眼圈重，然后就简单的稍微遮瑕一点点，其实你的黑眼圈可以当做眼影用。 这个化妆师也是很有个性了呀， 真的。 哎，其实我忽然想到有一个突发奇想，我觉得以后我们节目，因为一直在介绍一些很好看可爱的妆容，我们以后可以尝试某一期请小金老师来给大家画一个最不适合这个人的失败妆容大合集。 就是画错了吗？假装画错了。 对， 认真的画错，然后然后 这样能让大家更加深刻的意识到画错一个妆容有多么的重要。 重要 就是画对一是很重要的。 对对 对对。 然后现在我们打一点点暗影， 好，就 是侧影的， 修一下轮廓。 对对对。然后就是如果颧骨稍微高一点的人的话，就是打暗影最好就是打在就是耳朵就是耳朵稍微以上的位置，然后往就是往颧骨的方向扫，然后这样的话就拍，尤其 像真的模特脸。 对对，就尤其是拍照的时候，正面看起来一是好看了，立体了，然后二是就是不觉得就是颧骨那么高了，它会弱化一点。 好，然后在下颚角这块再稍微扫一点。 对， 因为小雪的脸本身就很瘦，比较小。 太瘦了，真的太瘦了， 羡慕。 天哪，是每天只喝露水的吗？不吃饭的吗？ 仙女吗？每天吃很多饭。 不该下凡。 那我上完这期节目就可以回到天上去。下个星期我再下凡回来。 小雨，你刚才的那个撩头发的动作真的很女汉子，一下子给折到了耳后，对自己很特别凶。 那不然，请问我应该怎么撩头发？ 对对对， 就是 太好了， 温柔一些。 天哪，真的，小雨这个脸就是瘦到就是感觉脸上的血管都 爆出来了 啊，就是很就这血管都很清晰。 真的吗？可能自带瘦脸针的效果。 好，我们现在已经修完容了，对吗？ 对， 还剩最后 一步了，就是那个我们要涂个 口红是吗？这样吧，小金老师， 我们把口红留在下一个时段吧， 对，留到下一个时段给大家。留到下一个时段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仔细的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的。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我的心脏砰砰跳。

这个步骤就是要给我们的小雨画口红。 对，然后画口红之前，如果说本人那个唇色比较深啊，或者就是或者就是发粉啊，其实就要盖一点。 对， 就是调成最好是无颜色的。 口红这一步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就是一个出门可以不画任何步骤但一定要画口红的人，不然整个人看起来会没有什么血色。 所以小雨的颜唇色它是比较深的吗？ 它这个还不算特别深，但是如果说是涂非常正的颜色的口红的话 还稍微遮一些， 最好是遮，要不然就是容易窜色。 okay, 颜色就没那么正了。 好的，所以这个步骤也是很关键的。在我们如果我们想涂一个很好看的唇色的话，在涂唇色之前要给我们的嘴唇进行遮瑕，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大家要记下来哦。 哦，老师是不是如果给嘴唇遮瑕一下的话才能展现出它口红原本的色号的颜色？就像为什么有些女生明明是画的一样的颜色色号但是看出来的效果却完全不一样，就是跟这个没有遮瑕有关系。 对， 妈呀，我实在是太有灵气了呀自己举一反三 你才知道 然后口红颜色的话就是MAC 的复古红或者小辣椒都可以。 OK, 现在看起来就是很病态，像生病了一样， 生病妆 对就像过去的那个妃子 也打入冷宫 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画唇部这一步了。 然后画口红最好是拿刷子。 好，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画啊。因为小雨的这个嘴唇是比较薄的， 对，小雨 就是可以稍微给的稍微 可以画的稍微厚一点 厚一些。对 对，因为本身就是深色的口红其实是有收缩嘴就是唇形的那种就是效果。 对， 深颜色会有收缩的感觉，所以就画口红的时候如果本人嘴唇比较薄就最好是稍微画大一圈。 好，现在是正在画下嘴唇是吧？ 对，口红还是比较重要的。 哇，这个画得很仔细，因为说实话我们平时画这个口红的话不会这么仔细。 对， 就是拿这个唇刷呀，只会就是涂一下然后抿一下就好了。 对，像这种正红色或者就是颜色深的，你如果你要显出它的颜色的话最好就是涂的饱满一点，然后唇线呀、什么的都明显一点。 哇，这真的是点睛之笔，画挺久， 然后画上嘴唇了。 好。 其实像小雨的肤色，如果画这种深色的口红的话，最好也是稍微偏粉一点点的， 嗯， 就稍微偏粉一点点，因为会显得肤色会亮一点。 它很适合那种亮粉色， 对对， 少女的 显得人很精神， 对对对。 你们是欺负我现在不能讲话吗？我的肤色到底是怎么了？ 但是它也很适合这个红色， 对对， 根本就不用显凶好吗？你非得把自己说的 不凶不凶 说的那么凶， 温柔， 对，很好看。就显得那种很职场女性， 对，好，你笑一笑。 但是小雨好像，小雨希望就是自己看了像那种很职场的女性吗？ 我希望， 并不希望。口水都要流出来。 我很期待小雨把脸转过来的那一刻。我们通过这个镜头也能看到，我们老师就是给小雨画这个唇部要比其他部位的时候 花费的时间会多一点， 要花费的时间多一些，而且仔细一点。也确实我们今天要主打的这个妆容是气质温柔怀旧妆，所以它的其实这个妆容的重点的就是唇部了，所以我们小静老师花费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就是用这个唇刷给小雨就是勾勒出她的唇形啊， 对，然后 包括加厚啊， 对，加厚也可以改变唇形， 对。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还是画上口红精神。 哇，真的画得太仔细了， 就是描唇。 对，好好的吗？ 好的 OK， 好，我们可以转过来。 哇， 真的是烈焰红唇，很好看，很好看的， 我自己还看不太到， 是很好看的。所以我们的妆容已经 OK 了是吗？ 对对对， 好，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主持 人的位置了。好，谢谢小静老师，辛苦了。好，小雨可以回来了。OK， 小雨真的很好看。来，我们用这个镜头可以看得到。你应该看不到自己对吗？ 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镜子看一下。 对， 你可以用镜子， 就是可能画这个妆的，可能他从今以后就开始爱上深颜色的口红。 哦，我觉得还是很深颜色口红。 哎，这款口红用的是麦克的， 是一个稍微偏姨妈色， 但是真的和那款很像。哎，你知道吗？ 稍微偏姨妈色。 和这一支吗？ 对，和这一支，其实迪奥新出的红管，这叫 851 也很像。对，所以你现在， 我会觉得深色还挺好看的， 是吧？ 它是深色 偏粉红色， 对对，稍微偏粉一点点。 但是我这支851我就有点 hold 不住。哎， 你我看你这个是， 这是最近很红的颜色。 你那天是薄涂，你厚涂会非常好看的。 我想看你涂。哎， 拿我呀？ 你要不要涂一下？ 这个颜色其实， 这个也很适合秋冬。 对对对对对。 一梦，你要不要现场试一下这个色？ 我现场试一下。哎，我小静老师可以用这个唇刷帮我试一下吗？ 我用唇刷给你。 对， 好的， 唇刷可以稍微过试。 好的，刚刚我们拿到的这个色号是迪奥今年很火的一个红管851，好像也是不太好买。然后呢？ 不好买，不好买。 对，不太好买， 是很火的一个颜色。 对， 哎，你以后就涂就是这种深唇妆吧。 真的吗？ 正好冬天了吗？ 不会显得很？ 不会啊。真的不会， 不敢说出口。 真的不会， 嗯， 真的不会。哎，那我现在过去，让他 过去 画一下，好吧？坐哪里涂？ 哦，好，我过去啊。 好，现在一梦到了表演区去，然后让我们的小静老师帮他在嘴上也试一个这个很适合秋冬的红管八五幺这个颜色，来看一看它涂上是什么效果。因为一梦今天上嘴这个秋冬色号肯定又是另外一种效果，他今天呢其他地方都没有化妆，刚好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种很流行的妆容，几乎没怎么画，只画了嘴唇。 好，现在我 也是一样的步骤， 还是要先 遮一下唇色。 好，没问题。 好的，提示大家，现在一梦正在画这个妆容，也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找到关爱新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一梦是那种非常非常白的女孩子，白到感觉比墙还要白。 天，那倒没有那种那么夸张。 看我们的小金老师也是用唇刷非常仔细的来帮他刷，然后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镜头的那一头来学一下。因为刚刚我刚被画完了这个厚涂唇妆之后，我发现跟自己平时在家里用口红随便涂两下好像效果确实不太一样。 所以你现在要买个唇刷是吗？但我觉得你买了之后你肯定不会用。 嗯，可能利用的机会会很少。 对，好，因为这个刚才给小雨刷的那个唇刷有一点颜色。 一梦，你自己是很喜欢涂这种非常深的颜色的？ 我喜欢涂，我很喜欢。 我觉得因为是你皮肤比较白，所以你涂上之后反而会显得整个妆容会很明亮。 我觉得唇部的这个步骤我还是挺注重的。 是吧？ 那你会用唇刷吗？ 不会。 现在一梦涂的这个口红的色号呢，跟我嘴上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这个是深色发粉。 对， 一梦的那个是深色偏红。 对， 偏暗红，所以也很期待它涂出来的效果。 但是在镜头上面，小雨的那个颜色是比较发红的。 对对对，稍微有点红紫那种感觉。 我今天被小静老师画嘴唇，才第一次发现说，哎，原来画嘴唇竟然要用这么长时间。刚刚我被画嘴唇的时间，几乎是我平时在家出门之前整个妆容的时间。 中间画厚一点。 小金老师，你同样也是用比较厚重的方法在给一梦涂吗？ 对，是的，这种颜色还是厚涂好看。这个颜色就是比较偏暗一点。但是也很好看。 所以其实小雨是比较适合那种粉色粉红。 对对对，稍微 粉一点。因为一梦的皮肤本来就很亮白了，所以可以撑得住这个颜色。 对，其实皮肤白就是对口红没有很 挑。如果我涂了它现在这个颜色，就会有点像是那种 就如果你要涂这个颜色， 白雪公主里面的那个皇后。 不辣。 没有那么夸张啊。 基本上完成了一大部分了，还是很期待一梦来涂上这个口红的颜色，因为他给我种草说这个颜色非常好看。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无论是什么样最近市场上很火热的色号，都要根据自己的肤色呀， 对， 还有本身的嘴唇的形状以及颜色来进行选择，不要盲目的跟风。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一直都是种草对的东西，而不是说盲目去买一些很火热的热门款呀以及很贵的东西，并不 是这样的。一定要适合自己。 是的。我从侧面看觉得一梦的这个妆非常好看，并且只涂一个口红，她现在并没有画眼影，对吧？ 对，还不错。 而且和她浅色的头发也非常般配。 对，以前真的没见过她化妆，今天真的惊讶，眼前一亮，这谁？ 其实差别也没多大， 对，不大，差别不大，就是一下子觉得精神。 伊梦是那种本身素颜就已经非常美艳的女生，但是重点她化不化妆的区别就是会显得更有精神一些， 对，更精神， 对。 就今天才觉得哇，精致，精致了起来。 谢谢。好了吗？ 好了。 就是我等一下到那个我回到那个位置了之后，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我们先把伊梦跟我们的小金老师请回来喽。 OK， 我已经回到了我的这个位置，然后。可以看一下现在主播台上的两位女主播， 突然变得 全都是烈焰红唇，毫不夸张，对吧？ 感觉很隆重， 真的就是离远看就是我们两个红嘴唇， 对 吧？对，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唇妆啊，稍微深一点，就比如说在一些舞台上或者光很强的地方，比如在镜头前，其实是很好看的。 对对对， 对。 可是我在想，伊梦，咱们两个现在这个唇妆是不是出门，如果只是一会儿吃个饭的话，会不会有点太过于隆重？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夸张，哎， 不夸张吗？ 我很喜欢，就是平时的这个唇妆稍微浓一点。 对，就是你看，你看，其实。眼线还有眉毛都很淡，然后唇色又很深， 尤其是这个秋冬的这个时候， 就很有感觉。 对，你不要觉得夸张，真的很好看， 一点都不夸张，真的。 好的， 就是 小雨 可以， 就是你只要跟他说，他就会立刻去提升自信，就相信你。好， 相信自己。 这样吧，我们节目呢还剩一些时间，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今天呢给大家说的是属于我们冬天的气质温柔怀旧妆，然后这款妆容呢其实主打的是冬天，我觉得很适合冬天。当然了，你要是想夏天化的话， 这妆容就是很温暖，感觉整个气温上升了几度那样。 是的，比如说你要去参加什么 party 啊，什么，就这些妆容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小雨呢今天就是作为我们的模特，然后呢也是小静姐呢也是给她完美的打造了这款妆容。这款妆容大家主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两点吧，应该是她的眉毛和唇部， 唇色。 那我和小雨涂的这两款颜色呢都非常适合这款妆容。我们并不是涂的那种正红色， 对， 因为小雨呢说实话它比较偏就是适合那种粉色， 对， 所以给它选择了一款是粉红色。对，深涂了， 对对对 对，所以整个的效果也 是 不错的， 就是长相啊。 对，然后眉毛呢大家也是要选择，不一定要是画那种纯的黑眉毛， 对对 对，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深棕色的颜色。 对， 总之就是化妆的时候不要太实在，比如说黑眉毛呀，黑色眼线呀，它配上很深颜色的眼影，那就太夸张了。 对， 没错。然后小雨的今天涂的眼影的颜色呢也是比较保守的大地色。大地色我们都知道是搭配任何妆容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去选择，然后去打造这款妆容。同时呢我觉得腮红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稍微涂一些吧， 稍微涂一点点， 对，涂一点点，我觉得显得很有气色。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初冬的妆容。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今天小雨化完之后，我觉得还是蛮惊艳的，因为她头发本身就是一种黑色， 对， 就是很职场女性范儿，而且很御姐范儿的那种，就今天完全就是晚上出去玩什么都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这个 对对对，很好看。 可是我现在回家带孩子， 带孩子 吓着孩子了。 好的，跟大家也是预告一下，我们下一周周六的种草莓环节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当家花旦袁一 没错 来做客，然后呢，我们会在现场。 场评测几款卷发棒，其中会有一些比较平价的，还会有最近非常热门的戴森的那一款很高科技的可以自动帮你卷发卷发棒。在现场呢，我们也会期待做出一些很好看或者是不好看的造型给大家来进行参考。 是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小静老师，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小雨打造了一款这么温柔这么气质的怀旧装。 也许一会儿回到家，我儿子看到我，他才不到五个月，就会很激动的喊妈妈你好温柔。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也期待下个星期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反馈今天回答有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是的， 我们下周见咯。 下周见。我们下一档节目呢是20点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 FM98.2。 好，我们下周再见，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拜拜 拜拜。 手套喝着我的啤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随你去，你这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我